北京时间16年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成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生而不同。 我不喜欢别人问我多大，告诉我这个年纪应该做什么。 我会玩滑板，也会品茶，我玩直播，也练书法。 我的朋友大部分都很年轻，但最好的却是忘年交。 我不喜欢开快车，但我喜欢在赛道一决高下。 我喜欢有声有色的生活，就如你能听见我，也能看见我。我是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快来约我。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一架波音747-200的起飞重量约为300吨，如果时光倒流到1903年，仅仅114年前，如果莱特兄弟看着300吨的钢铁金属在天空掠过时，就算他们也不会相信自己的眼睛。 年轻创造未来，一切皆有可能。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982，活力调频正在直播。 北京时间16:03，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 FM 98.2的女神百分百。大家好，我是赵爽。那今天又是周四的节目哈，我们还是来聊一聊情感方面的话题。我们依然是请到了一位嘉宾，心理情感专家包大英，我们再次欢迎大英。 Hello， 大家好。 这个大雨一直反正是还没下来哈，至少说在这个城区还没有下特别大的雨。不过呢，就是因为这几天的这云团都不是特别稳定哈，所以说不定什么时候可能就会有大雨或者是暴雨。所以我觉得这个朋友们哈，这天如果要是方便的话，可以这个在家多待一会儿哈，这个以免出去哈受到这雨水的影响。而且据说今天上午的时候特别的堵车，所以我估计今天的晚高峰呢也会有一些拥堵哈。在这样的一个拥堵的时刻，堵车不堵心，下一点小雨哈，给我们这个城市洗个澡，我觉得还是一件挺开心的事情哈。 是的。 那今天呢还是首先进入我们的女神麻辣烫，但是现在我放不了片花哈，我们的导播正在调试这个系统的设备。好的，我们导播能麻烦快一点调试设备吗？要不然我们没有办法开始这个环节，谢谢。 刚才你说到那个下雨的时候，我还真是有一点感觉，因为我来的路上 正好下着小雨， 嗯， 然后我就特意提前两站下了车， 嗯， 因为我发现我已经好久没有说撑着伞在雨中漫步了，刚好刚才那个雨又下的又不是很大， 嗯， 然后我觉得哎呀下一个雨，然后我们或者是说我们觉得这个雨下的很大，我要那个心里边就是所谓的那个对周围抵抗一下，就会说哎好堵啊，然后车又不通了。但你觉得，我就觉得一个是提前下车的时候我觉得预防一下堵车， 嗯， 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在雨中漫步也是一件挺有意思的事儿。 好吧，其实一下雨的时候我就是啊好堵啊，好不想出门啊，哎好不想出门，基本上就是这样了哈。那好，那今天进入我们的女神麻辣烫环节。 嗯， Tomorrow way too far away and we can get back yesterday but we young right now we got right now so get up right now cause all we got is right。 好的，我们今天的女神麻辣烫呢，先来关注一个资讯哈。新锐导演宋浩林自编自导的电影《猪太郎的夏天》即将在6月24号登陆院线。那这故事呢，讲述了准备跳槽的小学语文老师猪太郎，受朋友的怂恿哈，在离职前释放小宇宙。他不顾学校领导和其他老师的反对，搞出一场实验性的教学，由此引发了诸多让人哭笑不得的事情。我们先来看一下《猪太郎的夏天》的一个宣传片花，马上就上映。 呼吸，轻轻的呼吸，感受一下风，感受一下阳光。 初夏却没有下雨， 为了帮我们洗补衣服，你已经几夜没合眼了。 这是什么季节？ 洗补衣服，你已经几夜没合眼了。 好的，我们听到这个音乐之后哈，就会发现是一段非常暖心的故事。那么6月24号上映，在这个夏天会带给大家什么样的惊喜呢？我们也是拭目以待了。那么今天我们关注的第二部电影呢，就是《变形金刚5：最后的骑士》会在明天上映。这部电影是采用了史无前例的技术革新，然后再加上更加曲折甚至是虐心的剧情。其实十年间，变形金刚系列电影每一次都在不断的突破，有全新的人物，然后还有呢更加宏大的场面和故事格局，去重新定义这个超级大片。那即将上映的《变形金刚5》会更加值得期待，正如视频结尾所说的，最好的即将到来。那我们还是也看一下这个《变形金刚》的一段片段吧。 What was that? That was a mistake. Me and my crew are rolling out of here. Are needed urgently. You want to know, don't you, why they keep coming here? So is this a kidnapping or her first Transformer experience? It's both, really. They have been here to protect her from what was destined to arrive. Now, to save our future, we must unlock the powers. For my world to live.Earth must die. No! You better have some skills today, buddy. That is an alien dinosaur! Two worlds colliding. Only one survives. You are brothers. I want to stay, and I want to fight them. What is that? 好了，刚才我们看了一下《变形金刚》这部超级大片的预告片哈，马上就要上映了。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选择一个自己喜欢的时间去观看一下。那么今天的女神麻辣烫的第三条资讯哈，就是关于一个电视剧，是一个很有颜值的、颜值非常在线的电视剧，叫做《一路繁花相送》，当然也是一个大 IP 的电视剧了。受钟汉良、江疏影、炎亚纶等等主演的，讲述了一些相识啊、相爱啊、错过啊、寻回、初心不变以及初恋白首的爱情故事哈。现在初定是在6月25号在江苏卫视和东方卫视播出。那我们还来感受一下这样的一部颜值在线的电视剧吧。 为什么骗我？西城根本没有去西藏，他就在这里。 十年前，你突然间从身边消失，你知道沙尔康多厉害吗？ 他用这种伎俩让我出现，不仅是对我的侮辱，也是对他自己职业的侮辱。我不会为任何人。 是因为你不愿面对我们的曾经，但这份回忆我希望我永远记得，所以这部电影我一定会拍。 希望找到自己未来的方式来成就现在的你， 让你永远忘我。他被选中的那一瞬间， 好了，今天的女神麻辣烫环节就是这样了。那么下面呢，马上进入我们的今天的第二个环节，爱情补习社。爱情是什么？是霸道总裁遇上小公主，还是青梅竹马天长地久？也许爱情补习社，这里有你想要的。好啦，那今天我们的爱情补习社呢会聊一个话题哈，就是刚才我们看了一下一路繁花相送的那个预告片，然后又是一个突然间十年前就消失了，也就不知道怎么回事儿。因为上一期节目我们就聊了一下这样的这个话题啊，就是关于等的这个事儿，是吧？ 嗯 啊，就一等十好几年啊，什么在现实生活当中到底可不可能出现啊，这是一个问题。哎，那么刚说完，上周刚聊过这马上要新上映的电视剧就 又 来 了。 对，我觉得还有一个又来的一些这个电视剧的环节，就是这个不能说面瘫脸男主，就是说高冷男主啊。那这些高冷男主角到底大家爱他们什么？为什么出一部电视剧这个男主角就必须高冷，出一部就必须高冷？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影视剧那么多面瘫的男主角，你们到底爱他们什么呢？我们再次请出今天的嘉宾吧哈，我们的心理咨询师鲍大英，再次欢迎大英。 再跟大家问声好。 最近其实有一部电视剧播的还挺火的，就是夏至未至嘛。之前咱们也多次聊到了这个电视剧哈，又是一个青春题材的电视剧，然后也是关于青春当中的迷失啊、成长啊、蜕变啊等等等等哈。那么毫无疑问，他的男主角依然是高冷。哎呀，我就不知道到底是为个什么了哈，反正是高冷。那这个我在网上呢还找到了一段，就是怎么说呢，算是吐槽还是算是这个一种评价？我们可以先看看啊，这段就总结他的男主角的演戏风格的哈，我们一块看看。 山穷水复疑无路，雪冬表情受禁锢。如果说郑爽的表演可以概括为动若癫痫，那么陈学冬的表演可以称之为静若瘫痪。继把数学天才演成白痴之后，再次成功的把校草演成了盲人。夏至未至中出演十几岁的高中生，他无时无刻不在用神命解释，我真的是一个高冷的好学生，高中毕业感恩老师，他这一笑甚无可恋。 你像个石头一样。 开学典礼新生发言，他这一讲甚无可恋。 各位同学，各位老师，大家好，我是新生代表傅小司。 你知不知道我最恨你像个石头一样。 被老师批评时，他郁闷到神经机能发生障碍，面部表情不受主观意识控制。 你这样做作为老师我是真的很痛心啊。 你知不知道我最恨你像个石头一样。 和女生聊天时，他冷酷到神经机能发生障碍，面部表情不受主观意识控制。 这没关系，如果你不愿意的话，我去跟老师说一声就行了。 你知不知道我最恨你像个石头一样。 在这部明媚又忧伤的青春偶像剧里，我们的冬用一张长白山一般的脸演绎了开心的傅小司、生气的傅小司、有小情绪的傅小司、开天辟地的创立不傻眼盲做十秒的表演方法，紧紧贴合小司的文风，他的脸看不出表情，如同七年不变的寒冰，可以说还原系数非常高了。毕竟同样出演高冷人设的吴彦祖都没能掌握其中精髓，他的眼神没有酒，你却醉得像条狗。请把掌声献给我们的都牺牲一人成全全组，在他的衬托下，郑爽就像一个老艺术家。 你们了解他吗？如果不了解，你们干嘛要这样说他呀？ 放眼贵圈，能和东东并肩作战的大概只有乔欣了。无论何种角色，他都能用开合弧度不超过25度的嘴角来进行精确的演绎，毫无起伏的声音让闻者伤心，听者流泪。 我需要人安慰，我需要人支持，你们是怎么对待我的呀？ 吓死我了，吓死我了！ 是你没有前女友，还是你的前女友不是自杀？ 吓死我了，吓死我了！ 梁毅30年不变的气虚肾虚心不虚的表演功底横扫华语影坛，经过3部电视剧、8部电影的锤炼，东东如机器人般难以超越。如果面无表情也算演技的话，让被感染的大概只有那谁了吧。 好了，刚才我们看了一段哈，就是有点吐槽这夏至未至里面陈学冬表演的这么一段视频，然后就说起来哈，当然的这个网络嘛，就肯定是带一点夸张的这个戏份嘛，就给自己也加了好多戏哈。我就是讨厌你像石头一样 神剪辑啊。 对，但你会发现就是真的在偶像剧当中男主角就是这种石头一样的脸太多了。而且你看哈，其实它里面也提到了，就是原著当中写这位傅小司，就这位高材生，他的描述就是脸冷若冰霜，没有表情。然后说这个陈学冬是成功的演绎了一位没有表情的傅小司。所以我们就说了哈，咱们先来说说，就今天我们会分几种类型来说一说面不能说面瘫脸，高冷的这个男主角哈。就说吸引人的地方到底在哪儿？就在你的印象当中，学霸就必须得高冷吗？就不能笑吗？然后就是无论是上台演讲还是说做任何事情都要那种生无可恋的表情吗？就为什么这种能让大家觉得他是学霸呢？ 哎，我觉得就是当一个作品里边去这么描述一个人的时候，可能他的特点会比较集中和突出。就是他作为一个角色的那个突出的点被单独拎出来的时候，他让我们记忆深刻，就是我们要记住他一个点，那就是这一个点。所以我会觉得就是当大家描述的时候，觉得这个情节实在乏善可陈的时候，这个所谓角色这个特点，我们只能拿角色的特点说是。 就是他的脸冷若冰霜，好像没有表情。 对。 所以我昨天在想啊，就是为什么高智商的人会表情少？你觉得在生活当中也是这样一个规律吗？ 我觉得倒不尽然，但是在作品里面可能有一个这样的设定，就是所谓一个学霸，我觉得学霸在学校里边大多数的时候，学霸是不需要讨好任何人的 啊， 因为这个讨好就意味着我要把我的情绪然后以一个饱满的状态传递出去的时候才可能得到一个正面的回应。但是学霸在这个世界上面，他因为占据了在学校里那样一个位置了之后，他不需要讨好老师，也不需要讨好同学，所以他在所有人面前没有讨好的那样的一个位置感。这个时候他以所谓的那个一成不变的表情去对别人的时候，他内心其实是不慌的。就是我就是这么高冷，然后我就是有一个所谓学霸的这样的一个实力， 对， 所以我不需要做其他的事情，然后以让别人为我，以让别人就是替我高兴啊，或者说怎样回应我呀，他没有那个期待。 我明白了，就是我们可以这样理解一下哈，就是叫学霸型面瘫男主哈，学霸型高冷男主，是这样的，他们呢其实就觉得我很厉害，或者说很有自信， 对， 所以呢他是不需要去用讨好的态度去对待别人的。像这一类男主可能会有一些人物设定哈，除了学霸之外，可能还会有就是某一些行业当中的精英。 对， 你比如说之前我们看到的这个钟汉良演的一些角色，法律界的精英，没有表情。还有这个包括王凯演的一些角色，是这个蜗牛，假如蜗牛什么什么，反正他跟那个曲筱绡哈另外一部合作的电影也是，我是这个什么什么方面的精英，我也没有表情，我不需要用表情去讨好大家。所以可能我觉得在生活当中和人接触也会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就是当你跟他接触的时候，他特别表情多的时候，你会觉得他不是一个很稳重的人，是不是有这样感觉？ 会， 对吧？ 可能会直观的有这种感受。但我觉得其实他那个高冷的背后有一种对人的不依赖。就是我自己就存在在这儿，然后我一成不变存在在这儿，我仍然是对别人不依赖的。因为依赖意味着我得看别人脸色，依赖意味着我得去让别人，就通过别人去影响这个世界，而不是说我自己去影响这个世界。所以就当他内心相对来说比较淡定的时候，如果这个人物比如说人物设定里面相对来说他以一个比较稳定的状态去应对周遭的环境的时候，不管周遭是变化还是不变化的，他内心是稳定的。而这种稳定就是当在戏剧当中或者在作品当中表现在一个最直观的，就是他的表情。当他表情是一贯的这样的一种淡定状态的时候，不管他是冷若冰霜也好，还是其他表情也好，这样的一种稳定就会让人大家觉得，诶，他是不是有点高冷？但是大家觉得，我觉得他的魅力点在于这个人他的对外界世界的不那么依赖的感觉。就相对来说独立。 对对对，然后而且呢，有一种可以去依赖他的感觉。 啊，对， 就是觉得他自己非常的稳定。 是的， 所以就是如果说啊，是一个男主角的话，就女主角无论是作什么多大的妖，因为女主角很少有不作妖的哈，就是无论女主角作了多大的妖出来，基本上这个男主都能受得了的， 对 ，hold 得住。 对，所以这个时候呢，就基本上就这样的搭配就出来了，一个冰山脸加上一个作妖的女主， 对，等于作妖的女主她是情绪化的， 嗯， 然后呢，所谓不变一成不变的这个表情脸的这个男主呢，他以他的不变，以他的淡定应对了他的情绪化。 嗯， 这个时候在戏剧或者在小说的作品当中就有了一种合理性。如果两个人都不淡定的话，那这两个人就是在剧情当中就没有一个人能窥进这个事情正常进行下去了。 嗯， 但是只要有一个人是作妖的，然后另一个人就来救他，另一个人就来救场，这个时候就是剧情无限的就有一种可能性，就永远都有人在拯救剧情，永远都有人来拯救女主。 嗯， 因为那个人他足够淡定可依靠。 还真是。不过我就有时候在想啊，如果说在现实生活当中，一个智商特别高的学霸，然后特别有亲和力，这样不好吗？ 我觉得挺好的。 对呀，就是你看我们在这个影视剧当中看到的学霸，基本上无一例外都是高冷。 对 对吧，都是我学习这么好，你完全理解不了我的世界，就有这种感觉。 哎，我的印象当中就是一般就是所谓又有亲和力又智商很高的那种学霸一般都是男二号。 啊，对 对， 嗯，就像那个男主角， 匆匆那年里边喜欢女主的那个男生，然后还有左耳里边喜欢女主的那个男生，就两个人都远走他方了，但是都在内心里默默喜欢着女主。 嗯， 但是他们的智商都很高，学习成绩都很好，然后又很亲和，但是他就不是男一号， 所以就是让这些人情何以堪啊。 是呀， 对呀，就是让这些有亲和力的人情何以堪。 对，我都已经是学霸了，但是呢就是因为我不够高冷，所以我永远是男二号。 对，不过现实生活当中就说实话，我觉得真正的学霸其实好像高冷的并不是特别的多， 是生活当中倒不是很多。 对， 但是我会觉得就生活当中所谓学霸里面倒是会有一种就是所谓封闭的感觉。 嗯， 就是他们可能不是高冷，但他更多的是我不理人，我并不在你面前表现出一个强悍的所谓高冷的那个状态对待你。嗯，大多数时候我们面对一个稍微封闭点的人，我们会有一种距离感，就我只不去招惹他。 嗯， 所以他那个高冷不会影响到你，所以我们在对一个所谓相对封闭的人那个印象当中，高冷的印象并不深。 嗯， 但更多的印象是哦，这个人不爱理人，他很封闭。 嗯，其实朋友们也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哈，就是说你喜欢那种高冷无表情的人吗？ 嗯， 就是说如果喜欢这样的一些人为什么，如果不喜欢又是为什么哈。咱们今天就着几个电视剧来聊一聊，分情况聊一聊，为什么电视剧当中男主角他总是没表情。 嗯， 是吧，刚才我觉得说到陈学冬那段表演也是还挺经典的。对吧，就是我就讨厌你像石头一样，但是基本上这个他用一个表情成功的演绎了伤心啊，开心啊，哭啊，笑啊，失恋啊，什么 没变化 全都给演完了哈。所以这是第一类的高冷。那我们今天第二类呢，也是最近热播的一个电视剧《楚乔传》，我估计有很多的朋友也在追这样的一部电视剧哈。 嗯， 咱们先来看一看这个片段，他的男主角就是宇文玥啊，是这个林更新扮演的角色。其实本来我觉得林更新还算是一个，就在日常生活当中访谈啊，我觉得还算是一个蛮有亲和力的大男孩。 嗯嗯， 但是也是不知道为什么哈，就在这样的一部电视剧当中表情没了，基本上从头到尾都是一样的。我们来看一个小的片段哈。 就是这个要被杀了没表情，然后在回忆就怀念那个人的时候没表情， 嗯 啊，所以这时候那个鸟啊显得戏就特别多，就是星儿星儿不停在旁边叫，然后你就看男主角、 嗯、 丝毫没有表情的这个去演完了这一段哈、 嗯、 这个李太阳在平台上面说看尴尬了我还也蛮尴尬的，就是就说实话我有那么一段时间对那种完全没表情的男主角没有太反感、 嗯、 但这段时间我就是看了很多的就是大的电影之后哈、 嗯、 因为你知道很多的电影男主角也是很酷、 嗯、 但酷跟没表情是两码事儿。 对， 酷是眼睛里也有戏，微表情也有戏，一个动作都有戏，没表情是真的用一个表情演完了所有的喜怒哀乐惊恐悲，这是不一样的。 我刚才看了一下，我觉得就是林更新的表演呢比陈学冬还要有一些进步、 嗯、 就他眼神里面还有一点纯真的那个内容流露出来、 嗯、 然后他眼神里还有一点细微的变化，至少我们能够捕捉到一点点、 嗯、 但是相对于刚才陈学冬那个我觉得这已经算是进步了。 对，我明白这个大英的意思哈，就是陈学冬是真没表情、 嗯、 就是他是真的用所有的一个表情，就是仿佛啊，如果说咱们说脑洞开的大一点，就如果是古装戏当中我做一个人皮面具，我往他脸上一盖，我就能从头到尾就不用他人来演了，找个替身就行了啊， 是 不用任何的东西，但是 可能做出来电脑特效比他演戏的那个表情还要再丰富一点， 对，可能要丰富一点啊，可以直接演个绝技之类的、 嗯、 是吧，但是 我有点明白为什么绝技一定要做成动画特效的、 哎、对，就是、这个、 因为人没有动画演得好， 对，而且这位作家的戏不需要有表情哈、啊、当然咱们说到这刚才林更新那段呢、 嗯、 我把他的这种没有表情呢又给他总结出来了一类、 嗯、 叫做国仇家恨型面瘫， 嗯， 就这一类面瘫呢都有一些共同的特点啊，包括这个我们看很多的谍战剧， 嗯 啊，比如说去年应该是李易峰跟周冬雨演了一部叫做《麻雀》 嗯、 啊，从头到尾不光男主角没表情，女主角也没表情，男女主角都没表情、 嗯。 然后这个时候呢，很多的朋友就说了，嗯，这个是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有国仇家恨呢、 嗯， 是吧？ 不能高兴， 都不能高兴，对吧？嗯，当然这个像《楚乔传》里面哈、啊，这宇文玥因为要这个什么，把那个国家弄得很好啊、 嗯、 要跟昏庸的皇帝去做斗争啊、 嗯、 然后为了实现自己心目当中的理想啊，所以也是国仇家恨型的没表情、 嗯、 啊，这种常见于那种卧底啊谍战呢、啊、断案呢、啊 嗯、 是吧，可是为什么有秘密的人他就非得高冷呢、 嗯、 比如说我现在是一个很有秘密的人，可是我就是外表看起来非常亲和，我秘密藏在心里不行吗？ 嗯，因为我会觉得就是当那个剧情里面推进的过程当中，这个秘密呢要让观众知道，但是观众看他一眼的时候就觉得这个人没秘密，如果他的表情比如说是相对来说比较有开放性的，或者说比较变化的时候，你就不知道说这个人背后里面也许隐藏着什么，所以他那个所谓的就是没有表情试图是让一种包裹的内心状态，就是我要保护住我内心的这个秘密，或者我要保护住我内心的某些情绪，这些情绪不能够外露，因为外露了之后就会所谓被仇人啊或者被其他人看到，这种对于自己情绪的或者对自己内心那一部分的保护就让他仅仅去收缩了自己的表情，但是、 嗯、 所有的表演者可能试图用这种方式来收缩，但是也许也有很多种表现方法可以不这么做，但是就目前我们的表演艺术家 就是他选择这样一种方式 对、 啊、 选择这样一种方式去表现这个东西、 嗯、 我是觉得就是当人们内心世界比如说有仇恨或者有秘密或者有一些东西所谓的他不想流露出来，因为他可能会这种流露会让他陷入到一种危险当中，就像动物本能的表现是说如果我外在世界是很危险的，那我一直处在一种警觉状态，所以我内心世界其实是处在一种自我保护的状态里，是比较紧张的，所谓的这个面瘫脸我觉得有的时候是人的那个内心不够松弛的一个表现，就是我的表情不能够变，因为变意味着我自己对外在世界的那种就是警觉的状态就松弛下来了、 嗯、 所以我觉得可能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表情底下，人们内心才可能觉得我内心能有一个地方是我自己能够保护的，但是如果我松懈下来的话，那我这个底色是不是被人看到了，我这个秘密是不是被人知道了，或者说我自己对自己这个保护的警觉性是不是降低了，所以人时刻处在这种就对自己保护的这样一种力量里的时候，那可能就是我们看到的表情很可能是这样一类的表情。 哎呦，所以我在想，我说这一类的男主角为什么还是会被女主角爱得死去活来的哈、 嗯？ 包括这一类的女主角，比如说像周冬雨演的《麻雀》当中女主角那个哈、 嗯， 从头到尾除了哭，基本上没有任何其他的表情。然后这种为什么也会被人喜爱哈？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就是在很多的电视剧当中哈、 嗯， 会有一些设定。那么这些设定呢，基本上男女主角都是属于那种 高冷范儿的，尤其是男主角，就现在一打开电视，男主角基本上清一水的面瘫脸啊。当然，就是现实题材的电视剧一般不会，但是基本上有一些偶像色彩的电视剧，不管是古装的还是现代装的，基本上都是清一水的面瘫脸，感觉表情一多了。瞬间就知道他不是男一号，就是只有表情少的时候才会觉得他是男一号哈。 对， 我们就来讲一讲为什么今天我们也是请到了心理情感专家包大英一块聊一聊这样的一个话题。那我们稍作休息，马上回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 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乘坐982时光穿梭航班，青年人，请您刷脸登机。通过，通过，通过，通过。 哎，机器坏了吧？这都不是青年啊，怎么也通过啊？ 本系统年轻不计年龄，以此刻心理活动为准。 活力，勇往直前，年轻不计年龄。FM 98.2，生而不同，你够年轻吗？ 看我 ！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982，活力调频，正在直播。 好了，16:32:23，欢迎继续回到 FM 98.2的女神百分百。大家好，我是赵爽。那今天我们请到了心理咨询师包大英，我们一块儿来聊一聊哈，还是关于这个高冷男主角的一个话题。总说人家面瘫脸，我觉得回头这个喜欢这一类型男生的这些粉丝什么的，也许就不高兴了啊，就是凭什么说我们面瘫脸是吧？明明就是高冷嘛。啊，刚才我们结束之前放了一段视频，是我们今天总结了第二类高冷范儿，国仇家恨型的哈。如果说放在现代，就可能是心里藏着很多秘密的那一类男生，就是心里可能 受过伤， 对，受过伤，或者是 有故事， 对，咱们说的更具体一点，比如说从小可能家里面没人照顾他们呢，或者说父母离异呀，或者说等等吧，或者是 缺爱的， 对对对，是这样的一类人哈。那为什么他们对于异性的吸引力到底在哪儿的那个点？ 我会觉得就是女生天生内心世界有一种拯救感，就是她那个拯救感是我要拯救一个男生，而这个男生是通过我自己情感的深度，然后感动了他，或者说软化了他，然后在那个地方上，如果有一个男生他天生就是他没有什么伤痛，没有什么故事需要你去感动他，这个时候你就发现你的那个拯救感无没有地方可以施予，就是当你去想要去拯救别人的时候，你发现哎，这个人他不需要拯救啊， 传说中母爱泛滥是吧？ 对对对，然后女生那个母性的那个地方其实有她善意的地方，就是我想为给出去的一个东西，还有一个地方就是其实是一种就是我想通过我的这种给予来体现我的价值，所以这个时候当你碰到一个不是所谓国仇家恨的这种什么面瘫脸啊高冷的男生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怎么没意思呢， 就怎么就能那么清白如水那种感觉哈， 或者说那个地方就是女生会觉得这样的话才有故事，不然的话就是我们一个很顺畅的一个人没有任何挑战的去迎接这样一个男生的时候，会觉得我们之间没什么故事就在一起了，或者说没有什么 经历或者说经过，然后情感就加深了。就这个过程是需要一个女生通过自己的努力，然后完成自己这个拯救感这个过程，她才觉得这个故事够完整。 还是母爱泛滥。 对， 而且我觉得可能像咱们刚才说的那种国仇家恨型面瘫脸那种类型哈，它可能很有神秘感。 嗯， 就它自身是带神秘光环的。我们会发现有很多人特别喜欢带有神秘感的异性。 对， 就是他不喜欢那种一看就感觉什么事儿都没经历过。就是虽然哈，在偶像剧当中，可能更多的是男主角经历了很多事儿，女主角呢一般就是从小生活条件不太好，但是呢长得还非常阳光，然后非常个性好，然后非常努力，然后在处事的时候非常善良啊，一般都是这样的一个套路。但在现实生活当中，好像更多人会对比较有神秘感，或者说有更多故事的那些异性会产生更多兴趣，对吧？ 是的，是的。因为首先我觉得就是那个所谓好奇心是人的天性，人对不知道的事情或者说模糊的神秘的东西会有一个探索的欲望，那个欲望就是天生的。你甚至你还不是人类的时候，你还是动物的时候，你就都会对神秘的东西表示一种就是探究那种欲望。所以我觉得这是人的身体自带的东西。还有一种就是说，人本来就是对这种所谓未知世界那个探索的那个力量，在我们去探索那个过程当中，其实那里边有某种吸引我们东西，就是它隐约有一种好像是危险或者不确定的东西。然后我的探索已使得我了解了这个事情了之后，那个危险和不确定就消失了。这就好像说一个男生为什么他神秘的时候那么有挑战性，那么吸引女生，就是我看上他去他有一点点小危险，或者有点小不确定性。但是我的探索让我明确了这个，我就是所谓的那个把这个不确定性给解除了。然后这个探索的过程其实就是在所谓跟这个男生互动的过程，然后正好是这个不确定性吸引了你，然后你们俩之间的关系也在这个不确定性的基础上得到了发展。 对，但最后可能发现这不确定性其实啥也没有。 有可能 就是他的一贯风格而已。 是的，是的。 对，这就像那个我们本来以为就像这些偶像剧的男主角都是一脸就是各种冰山脸的样子啊，可是确实是这个到最后发现也没什么，就是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神秘的东西啊，也没有背后隐藏着有多么大的一个阴谋啊之类的，好像也都没有。李太阳说我和别人第一次见面就面瘫，不论男女，社交恐惧，熟了才有话说。所以我估计这位朋友其实应该是一个就是还挺怎么说呢，挺能吸引别人去探究你的这样的一位朋友。对， 他可能也有一点点小困扰，就是他可能在最初见别人的时候会有一点紧张，然后这种紧张让他有点无所适从。事实上他其实不知道对方也有点紧张，如果他知道对方跟他一样紧张，甚至比他更紧张的时候，其实他就觉得也没什么，也不那么害怕了。 对，而且其实说真的，就是我觉得你带给对方的感觉，然后对方会接收到的。 对， 就他到底是潜意识当中接收到，还是说他真的能理性的思考，这是他的情商问题。但是基本上你能带给对方的感觉，对方都能感觉得到。对吧？所以这个时候其实没关系哈，我觉得有社交恐惧。他们说我是双重性格，每个人都是双重性格。其实每个人性格都有非常非常多面，没有任何一个人，我觉得啊，这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人的性格是单方面的。 对，他说的双重性格，我就觉得更多的是他在不同的情况下，然后呈现出来的不同的情绪状态。那一刻他可能比较紧张，但是可能熟了之后，大家就相对来说很松弛，他表现出了自己要更乐活的那一面，更容易接近的那一面。 就是静若处子，动若脱兔嘛。 对， 就是其实很多人都是这样的哈。 是的。 这个乐活派雨涵也说，同上我见的陌生人就是那种尴尬，然后又不失礼貌的微笑，都这样。就其实都这样。 对。 就有人说那个你们主持人是不是见别人就自来熟？没有，并没有。就我们见到这个陌生人的时候，其实也是非常拘谨的。也很难去打开话题的，对吧？但是除了嘉宾没办法，你得跟他聊啊，是吧？节目得做下去，那是真是没办法的一件事儿哈。 所以硬着头皮也要把话说下去。 对对对，所以这可能就是礼貌性的微笑是肯定都会有的。那刚才我们是总结的第二类面瘫，不是面瘫，高冷脸哈。然后今天第三类高冷脸就是霸道总裁型的高冷脸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一个特别典型的代表，《步步惊心》里面的那位皇上啊，吴奇隆。 进了吧。 被囚禁后，停在这里不敢，我就猜到你会这么说。 让悲伤无法，你恨我也好，怨我也罢， 下一夜你 全都不是我对不起你。 由不得我拒绝， 你无法对你疼爱， 走得太匆忙， 他一定会帮你指引更好的情绪。 这并不真实的欲望，来不及，等不及回头欣赏，木兰香遮不住伤。 好了，就是刚才我们看的那段是步步惊心的片段，就是实力演绎。什么叫面瘫脸？这真是啊，这基本上吴奇隆这个戏当中从第一集一直到最后一集好像就没有过什么表情， 嗯， 跟陈学冬也差不了多少， 嗯， 就是因为陈学冬呢其实他是一个现实生活当中的一个人物，一个学霸， 嗯， 所以大家可能接受不了，然后大家觉得这个吴奇隆因为演绎的是雍正皇帝嘛， 嗯， 一个皇帝嘛，对吧，没表情就没表情吧，是吧， 我们可以宽容， 我们可以宽容一下，但是我就把它总结成第三类面瘫脸啊，就是霸道总裁型的面瘫脸，比如说像这种现代剧当中的霸道总裁， 嗯， 古代剧当中的帝王将军啊这种。但为什么就是我一直都不明白，就是说为什么总裁就非得是霸道的，因为我在现实生活当中啊看到很多这个总裁其实是亲和力很强的， 嗯， 因为如果他特别不好跟人接触的话，我为什么要跟他做生意呢？就我为什么要跟他打交道呢？ 对对对， 就他其实习惯戴一层面具也好，他可能内心当中是非常霸道的， 嗯， 但是他会有一层非常强烈的面具， 嗯， 而我看在很多的偶像剧当中的这种总裁呀，帝王啊，就真的是让人一看就是啊，算了算了算了，吓死我了，我赶紧走吧，就这样的一种感觉啊。我不知道大英是什么样的感觉？ 我觉得就是，比如说在古装剧里特别典型的，就是像像这所谓的帝王的这样的一个威严的一个表情或威严的这样的一副面孔的时候，嗯，我觉得那里面有一个在剧情的设定当中，还是在客观的身份里边，他整个人身上集合了很多的财富，包括权力啊，各种争斗，所以那个里面有他自己内心的城府，有很多要掩藏起来。 嗯， 这个时候如果他外露出来很多东西的话，他其实内心是恐慌的。 嗯， 如果流露给别人任何的把柄，让别人抓到的话，这个事情对他来说可能都是一件麻烦的事情。 嗯， 所以其实所有的帝王在这个地方，就是像比如说他周围的人会揣测他的心意。 嗯， 其实皇帝本身也在揣测别人，因为他自己的位置其实在那里就是属于众矢之的， 嗯， 每个人都看着他，但每个人都怕着他，同时每个人也都好像有求于他，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帝王是没有办法把自己所有的东西都外露给别人的， 嗯， 因为那很可能就会变成别人就是去抓取他，或者说去谋害他的各种各样的可能性的一个东西。 嗯， 所以就是这个入口他不想给任何人。像这个所谓四爷，他在没有当皇帝之前肯定是各种宫廷斗争，他自己其实内心也是很恐慌的， 嗯， 他要严丝合缝的去保护自己，不留任何机会给别人去所谓是让别人来伤害自己。但我觉得其实在女生的这个地方，就是所谓在剧情整个的那个过程里边，就是女生是希望有一个这样的所谓高冷的一个男生，他对全世界，但是他心里最柔软的地方是给我的，嗯，对，女生在这个点上就是有一种他用冷漠对待全世界，但只用温暖对我一人， 想多了， 然后但是女生在这个地方就会没有抵抗啊， 对， 女生会觉得就是这样高冷的一个男生，然后我就接近他，然后去融化他，去感动他，然后他给了我一点点那个温暖，对我来说都比那个就是每天给我温暖的男生都更珍贵，因为你看，嗯，他对全世界都那样，只对我这样， 真是想多了。 对， 因为可能真的在现实生活当中，也很多人会觉得哦，他对我是不一样的，因为他对别人是那样那样的，他对我这样，所以我是在他心目当中有特殊性的。 嗯， 就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其实也聊过一个问题，就是说男生跟女生要什么，就是， 嗯， 其实男生很想要女生心目当中那个重要性，就是你比如说 包括你搬东西搬不动了，你第一个能想到我，其实男生是很高兴的， 对，他就有价值感， 对、嗯、而女生其实很多是希望在男生心中是特殊性的， 对， 就是说你不管说有多少的什么什么曾经啊过往啊、嗯、但是我对你来说是最特别的那个， 嗯 嗯、我觉得这个是有一点点小差别，就我觉得重要性跟特殊性是不太一样的， 嗯 嗯， 因为重要性里边有一个价值感，就是它的那个作用是客观存在的， 对 对，然后男生会对这种价值感，因为价值感对男生来说是稳定的东西， 嗯， 他一看到自己有价值的时候，他就觉得这个人不会抛弃我， 对 对，他是很稳定的，所以男生看重这个价值感就像他看重工作一样， 嗯， 就如果不可以没有工作，这样的话我就会失去全世界， 对对、嗯、所以女生呢其实要的更多的是那个特殊性，我觉得像这种高冷霸道总裁面瘫脸啊，就是很严重的满足了女生就是特殊性的这个要求， 对， 因为叫什么霸道背后的温柔才是他要的那种特殊感，对吧？所以这是刚才那一类哈，霸道总裁型的高冷男生哈，男主角。 嗯， 然后我们今天还聊一个最后一类，最后一类呢，这个是属于什么类型呢？就是我觉得有点儿很平凡的一类男生、 嗯、 但是他内心当中有好多内心戏的一类哈、 嗯、 比较有代表型的，对，比如《诛仙青云志》里面的张小凡，咱们先看一下这个片段。这个音频效果有一点点不太好哈，然后咱们先看到这儿，这是一部什么样的电视剧呢？叫做《诛仙青云志》啊，这《诛仙青云志》呢，也是一个小男生逆袭的故事吧。 嗯、 就说这个张小凡其实是一个山脚下很平凡的一个人，然后呢，因为他这个遇到了一些事儿哈，就是被带到了上面去修仙，然后在修仙过程当中呢，就是越来越厉害，越来越厉害，然后最后呢，就变成了一个非常厉害的人，然后结果后来又堕入魔道哈。但是我们就说一说。就是这样的一部剧，就是这个演戏的这个人的本身哈、啊，就是他把这个人物呢演的其实表情也不多。就照理来说，我们觉得是一个很平凡的小男孩，应该是平常都是那种啊，你看我干什么呀啊，然后就类似这种吧，就他会有一些讨好的那种状态存在。可是他也没有，就他每天就自己闷着啊，甚至有一点那种笨笨的那种感觉。 嗯， 然后就让我想起一类人，比如说像郭靖， 嗯， 或者说像类似这种就是有点小木讷的这类男生哈、 嗯， 但其实这种好像现实生活当中也挺招异性喜欢的， 是 这种面瘫脸， 对对， 就是、不知道点在哪， 是一个类型， 对吧？就点在哪儿呢？ 因为我是觉得，就是所谓的那个看上去有点木木的那个点，是让人感觉到一种稳定性，就是。 嗯 啊，他虽然看上去就是一般人理解会说，哎，是不是有点笨笨的？是不是有点不通不就是不太懂得这个所谓的那个情调呀，然后有点小心思呀。但是反而是他的这个不懂，让女生看到了一种安全。 嗯， 就是这个男生他是一种就是不会去挑逗小女孩的，然后他不会用很多所谓心机啊，所以我跟他互动的时候呢，也不用用很多心思。就是以一个就是特别朴实的那个点去应对所有人的时候，这样的男生你会觉得、哎、他至少是很善良的， 嗯， 然后他也许不是那么左右逢源那么灵光，但是就是这一点反而是人们在生活当中我觉得就是特别容易就是打动女孩子的这个点，就是如果一个女孩子想要去进入到一个真实的生活当中的话，这样的男生其实是很好的选择， 就是他会给人一种安全感，或者说又能诱发大家的保护欲，我觉得像张小凡这样一个角色就是特别能诱发别人保护欲的一个角色就是他没有太多的表情，然后也不会太多的去讨好， 嗯， 但是呢就在他的这个木讷和所谓的愚笨之间啊、 嗯、 就有很多的异性就想着说我要去保护他、 嗯、 保护这个小师弟、 嗯、 所以你像他最后这个角色成长起来，其实很多人都给了他特别大的帮助， 嗯， 而且像这样一类男生就特别容易交到朋友， 对， 我觉得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 因为这样的男生他不会跟所有人在一起比较， 嗯， 他把舞台都让给别人，你们可以去精彩，你们可以去表现，然后我在这里当观众都可以。 对， 因为他的性格当中就不是跟别人 PK 的性格， 嗯， 但是有很多人就是即使是很好的朋友，两个人在一起其实也是暗暗 PK 的，比如说两个漂亮女孩在一起， 嗯， 他们虽然是很好的朋友，但是其实暗地里也是波涛汹涌的， 嗯， 但是像这样性格的男孩子，他就会有一种就是他就属于那种就是无毒无公害的， 嗯， 对对对。就是让人跟他在一起就非常舒服， 不过这种也是面瘫啊，这种一般也没啥表情， 对 对吧？就是一般我会发现，可能表情太丰富了， 嗯， 或者说显得太积极了，有的时候反而会让人觉得有一种不安全感， 对， 就是 很刻意， 对， 对， 你会觉得哦，见面之后 hello 啊嗨，然后特别特别的， 嗯， 那种就是怎么说主动的那种感觉，有的时候会让人觉得哦，你要干嘛？你想干嘛？你有什么想法？ 对对对， 就会有这样的一些内心， 他内心会有一些意图出来，然后才会表现得那么激烈，那么极端。 对 对， 乐活派雨涵说，嗯，面瘫呢，只是表情，吸不吸引人都是因为长不长得帅来决定的。如果不帅，试试看有哪个真面瘫能够吸引谁呢？就说实话哈，啊，这个好了，那现在是16:50，也进入我们今天的秘密花语环节哈，看看我们今天的秘密花语环节呢，会给大家带来一个什么样的方面的一个问题互动哈。 嗯嗯。 我有个喜欢的花语要和你说， 是秘密哦。 好了，进入今天的秘密花语环节哈，也是秘密话语。今天我们聊的秘密话语呢，是刚才跟那个大英商量一下， 嗯， 就是其实在他的咨询当中还有日常生活当中，其实有很多朋友会问说，我不太喜欢啊，都是女孩问的， 嗯， 说我不太喜欢话特别多的异性， 嗯， 就其实话不多也就是高冷的一个分支了嘛， 嗯， 对吧？说我不太喜欢话特别多的异性，就是说一个异性话一多对我来说就吸引力就小了， 嗯， 然后就开始觉得慢慢的就他没有什么就是能吸引我的地方了， 嗯， 没有魅力了哈， 嗯， 所以今天就跟大英聊一聊这个秘密话语，就为什么会喜欢话不多的。照理来说，如果一个人表达好，证明他情商高啊， 嗯， 那情商高的话为什么会不招人喜欢呢？ 我觉得那里面有一个特别关键的点，就是说所谓话多，他那两个分支是你这个话多究竟是服务于这个就是你要照顾的这个女孩子的感受，还是你的话多是想表现你自己。 嗯， 当你去想照顾一个女孩子的感受的时候，其实女孩子是最想倾诉的， 嗯， 发现很多女孩喜欢扎堆在一起聊啊聊啊的，但你不知道他们聊什么有特别有价值的东西，但是就喜欢倾诉， 嗯， 但是这个时候当一个男生他话特别多的时候，而且这个里边又是一个男生他在倾诉或者说他在表现自己的时候，女孩子那个倾诉的欲望就被给堵住了， 嗯， 因为我要听你的，我要听你说话，我要听你倾诉，所以这个时候就是女孩子不喜欢的其实是不被倾听和不被看到。 嗯， 然后当这个点发现的时候，如果男生能够意识到的话，你至少先停下来，不要急于去表现你自己。 嗯， 因为你的优秀可能已经客观放在那里，你不需要过度的去表现， 嗯， 你就在那儿。 嗯， 但是如果你刻意的在这里再去罗列或者是追加很多你自己认为你很有价值的地方的话，女生一方面会觉得自己不被重视，另一方面会觉得啊这个男生太刻意了， 嗯， 就我已经看到的东西你还要再去强调。 对， 所以我是觉得就是女孩子不喜欢的，并不是说她不喜欢男生跟她说话。而是说女孩子不喜欢不被倾听不被看见，然后同时呢就是被忽略的那种感觉。 嗯， 我觉得有的时候可能人和人在相处一段时间之后，语言已经变得特别不重要了， 嗯， 就两个人在一起你发现很多的情侣或者说所谓老夫老妻他们在一起一天也不说几句话， 嗯， 但是两个人在一起就能待得住。 嗯， 然后你可能外人看到说哎，他们俩感情是不是特别不好呀，或者他们是情侣吗？但你会发现两个人在相处当中内心那个舒适感，那个时候其实两个人最在意的，可能女孩子也会更在意这里。 嗯，哎，我之前在节目当中好像说过一次哈， 嗯， 就是看到比如说路边有一对情侣， 嗯， 如果他们还真的是处于那种哎无话不谈，然后聊得特别嗨， 嗯， 然后或者说这个必须要牵手或者是什么，其实反而是没有那么近的距离。 对， 说真的，好多这种老夫老妻，就包括这个两个人互损啊，或者说根本没话啊，各走各的，各玩各的手机，哎，反而是哎，要不然快结婚了，要不然就已经是老夫老妻了， 对对对， 这样的一个状态。当然，这乐活派雨涵还会说了这个，就是长得特别帅的，如果是个话痨，这样的人会受欢迎吗？还有刚才的这个 李太阳说了，说有些时候就是死于话多。 对，因为话多，说的多，错的多。 嗯， 有的时候不说话呢，我觉得人不说话的时候，就是说话有的时候是为了缓解焦虑。 嗯， 就是觉得哎呀，不说话会不会冷场啊？ 嗯， 但是如果这个时候不说话的时候，你是关注对方的，你知道对方什么感受的时候，其实你内心不会焦虑，因为你知道对方的感受。 嗯， 这个时候你做任何事情都是围绕对方的，你就不用陷入到说，因为我太焦虑了，所以我必须要用说话这个方式填满此刻的这个状况。 对，而且有的时候，刚才大英说了一个很关键的点，就是说在于他的这个话是到底想表达自己， 嗯， 还是说只是想陈述事实？如果陈述事实，其实不招人讨厌。 对 对, 对。 最讨厌的是，就是可能那种他一定要表达自己的那种感觉。 对。 就之前有一个也是跟我讨论一个感情问题的时候说，他特别讨厌那种学生干部范儿的男生。那我说什么叫学生干部范儿？就是说长得还行，各方面都挺优秀，就是整天愿意去表达自己。他说我特别不喜欢这样的一种感觉。 上来之后就会做一番演讲， 对，他说就很多事情强调我认为， 嗯， 然后我是这样认为，他说不太喜欢这样的。 基本上这个人是其实是漠视别人的感受的。 对， 这一刻大家都其实不太想听你说什么的时候，他自己完全不知道。 对, 对，嗯，所以今天我们节目呢时间也到了哈，其实这个话题还有必要继续聊下去，等下次再有几个类型的面瘫高冷范男主角出现的时候我们继续找大英聊一聊。非常感谢大英做客今天的节目。稍后呢是九八二活力榜主播已经到了直播间了，马上就请他们进来。我是赵爽，我们明天再会啦。Sweet music and dance with me, 'cause there is beauty in the world, so much beauty in the world, always beauty in the world, so much beauty in the world. So shake your booty, boys and girls, all the beauty in the world. Pick your diamond, pick your pearl, there is beauty in the world. All together now.Forever, they say. So baby, in between, notice the blue sky.